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今天节目我们首先将关注虚假刷单。如今呢，很多朋友都在使用滴滴软件打车出行，方便又实惠。但是有一个常某，他呢也下订单也接单，但这些单全部都是虚构的，通过一些伎俩最后从滴滴公司套现。那近日因为涉嫌诈骗罪被检察机关批捕。那么稍后我们要解读什么样的刷单会触犯刑法，恶意刷单如何界定。今天节目还将关注不雅视频。最近呢，又一名官员不雅视频被曝光，主角叫常文山，是云南南涧县红十字会的副会长。经查证属实以后，当地决定给予他留党察看处分，降为科级。不少网友说，这个处罚是不是太轻了？为什么不双开呢？那么降级和双开有什么区别？这个断崖式的降级是否真的轻了呢？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最近，海淀区检察院以诈骗罪批准逮捕全国首例通过滴滴出行进行刷单套现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这起案件当中，常某购买了作弊软件，在滴滴出行平台注册司机和乘客账户，领取打车优惠券，之后呢，虚构打车交易，用领取的优惠券向其注册的司机账户来支付，最后从滴滴出行所属的滴滴快递公司完成套现。记者了解到，这类刷单套现案件在互联网上并不少见，那实质呢，都是通过虚构交易事实来骗取平台的补贴，从中非法获利。滴滴快递公司对于司机刷单行为也有处罚，该公司公关总监告诉记者说，滴滴快递公司的平台管理规则当中对于刷单作弊有明确的处罚标准，一旦发现有任何作弊行为，将处以罚款或被禁用1到3天，直至解除合同。每个接入平台的司机在注册司机端的软件时都要阅读这份规则并且同意。那事实上，滴滴快递公司反作弊团队将各业务线的这个刷单作弊概率严格控制在非常低的水平，补贴最高的时的这个作弊率也是低于1%的。那么就相关的法律话题，今天我们请律师来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金平律师事务所的葛荣律师。你好，葛律师。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那什么样的刷单会触犯刑法？如何来界定这个恶意刷单？ 这个实际上他这个行为，恶意刷单的行为，实际上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然后通过骗取这个滴滴公司来获取利益的这种行为，这个 诈骗罪的一个要素。 对，那个但是诈骗罪属于是一个数额犯，数额犯就是说咱们国家通常的起刑点是3000块钱， 够了3000就够刑了 啊。对，这里头可能有特例，比如说他有未遂的情形，但是通常来讲是就是3000块钱，那么你够了3000块钱就符合这个诈骗罪的起刑点，那这种处罚有几种，第一个就是说你比如数额很小，当事人又受害人又没有报案，那可能他是依据合同追究这个违约责任，或者是依据这个侵权行为追究这个受害人的这个那个侵权责任，这是一种方式。如果他向公安机关报案了，公安机关会来甄别，是吧，来判定他是可能要负行政责任或者是刑事责任，如果他的那个数额不够，或者说他的行为那个情节不严重的话，那么可能他受到行政处罚，就依据行政处罚法来作为行政处罚。 但目前这个事情是已经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了，那下一步就要公诉， 对， 到法院还进行审理， 对， 那就一个应该说他这个行为触犯刑律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了。 应该是这样的，看来他的数额并不小。 那这个恶意刷单，其实不光在这个滴滴的这个平台上，包括其他一些行业也有恶意刷单然后骗钱，那这个怎么来界定呢？ 这恶意刷单就是看你是不是有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就你实施了这个欺诈行为，这个欺骗行为，为了获取利益实行了欺骗行为， 对，没有实质的一个交易， 对对，没有实质的交易，你就是在骗钱， 那就把这个钱据为己有嘛， 嗯， 就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据为己有嘛， 嗯，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判断标准。 其实我们看到滴滴这些公司，它也有这种后台的这种监督的，你的这个行为其实早晚会被揭露的。 这个都是凡是犯罪分子，他都有一个侥幸心理， 嗯， 因为像这种，他认为这个是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事情， 嗯， 虽然滴滴说他的监管非常严。 嗯， 但是我认为他监管还是存在漏洞。 嗯， 他烧钱非常多啊，他是以亿计来烧钱的。 嗯， 那么他那个这个涉及到的众多的打车人，众多的司机，他不可能有足够的团队来把所有的漏洞都堵上。 嗯， 而且在这个运行过程中，他是逐步来完善这个，哎，这个漏洞的。 嗯， 那么就是说，总有漏网之鱼，谁都是这么想。 嗯，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行为。而且像他这种那个，像这个被起诉的这个人呢， 嗯， 他是一个，咱们说他是一个极端的个例。 嗯， 很多人可能弄一点点他就收手了。 嗯，对对对， 对吧？ 他 觉得占点小便宜了啊。 嗯， 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嗯， 他就是说以这个作为生计了，作为牟利的工具了。 嗯嗯， 那可能它性质就变了。 对对对。 嗯， 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这种恶意刷单行为是要可能会涉嫌刑法，涉嫌诈骗罪。 是的。 嗯， 就即使不够诈骗罪，也可能受到行政处 罚。 嗯 嗯。那在网上通过搜索引擎和电商平台对关键词进行这个搜索之后，就发现不少还有传授刷单的方法的这个所谓教程，还有一些专用的软件。那此外还有人在组建这个 QQ 群来交流这种刷单的方法，或者帮你刷单。那这种网上卖这种刷单的这种教程软件，是不是也涉嫌构成犯罪呢？ 啊，这是有可能的。 嗯， 因为这个刷单行为，咱们来界定它是不是构成犯罪，那是有个恶意刷单。 嗯， 恶意刷单又分两种，是吧？一种是就是说别人教你这个恶意刷单。 嗯， 还有这种相互串联互相刷单。 嗯，对， 这种教你刷单的这种情况，就可能构成传授犯罪方法罪。 有一个罪名， 对， 专门叫 传授 方法罪。 这种传授方法罪呢，他只要你实施了这个行为，就构成犯罪。 嗯，不论后果。 对，因为他跟教唆犯还不一样。 嗯， 教唆犯还需要这个行为人， 嗯， 就受教唆人， 嗯， 达到一种犯罪的状态。 嗯， 但是就是说，你传授这个犯罪方法的这个，不需要这样。而且他不只是说你从就是那个那不能犯罪。 嗯， 教你到能犯罪。 嗯， 也有可能是就是说你原来犯罪不便捷，他教你一个放绝的便捷的方法。 嗯， 还有一种就可能你原来的那个效率非常低，他现在教你， 嗯， 你犯罪那个效率非常高，这个都是就是说你这个传授这个犯罪方法的，这个， 犯罪方法罪。 哎，对， 这么一个专门的罪名。 对 对。 那也有可能构成这共同犯罪。 对，如果是咱们俩约定， 嗯， 在 QQ 群约定， 嗯， 咱们之间相互来刷单， 嗯， 相互刷单， 哦， 然后来套取利益， 嗯， 然后来分享这个利益，那就是一个共同犯罪。 嗯， 这种共同犯罪是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共同来实施犯罪， 嗯， 每个人都对总个的整个的犯罪金额来承担责任。 嗯， 那么就肯定构成犯罪了，因为起点很低。 共同犯罪。 而且共同犯罪是要比个人犯罪的处罚要严格的。 嗯， 要更严厉的。 那有的网友可能他比较擅长做这个电脑网络软件的方面的这个才能，他呢就交给别人这个，但他并没有获利，然后我也没有让他去犯这个罪，我只是教他一下，传授了一下。 因为传 也可能涉罪吗？ 对，传授犯罪方法这个罪的罪名，他不要求你获利。 嗯， 只要你做了这，只要你做了，你是免费做的还是那个要求付费做的。 嗯， 效果是一样的。 嗯，那么对于这个打击伴随互联网这个创新而新生的一些新型犯罪，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其实咱们那个对这个互联网新犯罪啊，咱们国家啊，从立法层面来讲，通过这个那个修正案，通过修正案，把这些互联网犯罪逐步加入到刑法调整的范畴。 嗯， 那么从这个普法的角度来讲，那么咱们你看，像媒体、像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他们都通过媒体或者通过自己网站的方式来公布他们这些犯罪的方式，诈骗的手法， 是吧？也是做对 来教 老百姓如何去防范这些风险。 嗯。 所以呢，我认为呢，就是说从司法层面呢，公检法机关呢也在重点打击这种新型网络犯罪。因为新型网络犯罪它是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商业行为的不断增多，规模的不断扩大，它的手法在不断的翻新。 嗯， 那么咱们的从立法层面、司法层面还有这个执法层面、 嗯、 都是在不断的要更新的。 嗯， 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嗯， 那作为老百姓来讲，你就记住两点就好了。第一个，你不要贪小便宜，你也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 嗯、 是吧？你也不要去轻易的相信这个，就是说这些谎言，比如说他是税务局的要查你税啊、 嗯、 是吧？他是法院的要给你传票啊、 嗯、 你把这些，然后你要通过正当渠道去核实、 嗯、 只要你做到这一点，你就不会被骗。 嗯，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么稍后进段广告，我们来关注下面这个事件：云南某官员与他人通奸没有被双开，引发网友质疑。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近日呢，云南某官员一段涉及床上私密的不雅视频被曝光，遭到了网友们的议论。随后当地相关部门立即进行了调查。据报道，这段视频中的官员常文山是来自云南南涧县，是当地红十字会的副会长。据人民网的消息，那近日云南省南涧县纪委监察局公开通报说，纪委对网络反映常文山的问题及时进行了调查，查明常文山与他人通奸。通报还说，经南涧县纪委常委会研究并且报县委批准，决定给予常文山留党察看处分，降为科员。那这个处理结果也遭到了网友们的质疑。有网友说，如此道德败坏的行为为什么只是降级而不是双开？有评论说，普通人和他人通奸会受到道德伦理的拷问、良心的谴责，官员和他人通奸则要受到纪律的严肃问责。十八大以来，与他人通奸官员有不少都被开除党籍、移交司法机关。那为什么这位红会官员与他人通奸仅受党内查看和降级处分呢？那下面我们就来关注这个话题。今天现场嘉宾是来自北京金庭律师事务所的葛荣律师。你好，葛律师。 啊，主持人好。 嗯，其实这官员不雅视频曝光之后被处分的消息并不少见哈，但这个处分结果很多网友们认为说太轻了。那这个降级和双开有什么区别吗？ 啊，这个双开啊，咱们先去说一下双开。 嗯， 双开是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这里头包含两个行为，一个是行政处分行为，还有一个是党内纪律处分行为。 嗯， 它是两个处分。你比如说咱们留党察看也是一种，党内警告也是一种这种纪律处分。你像这个开除公职呢，这里头咱们有警告啊、记过啊、记大过呀、啊、是吧，降级啊、撤职啊、开除，它是分就是递进的，这样的这种都是一种处分方式。 嗯， 那么这个里头呢，说降级它也是对他的一种行政处分。 嗯， 开除也是一种行政处分，只不过开除更严重一些，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党员党籍被开除，可能你的政治名声就没有了。然后这个双开， 有专家就形象的比喻说，这个开除是意味着丢了饭碗，而这个降级则代表这个饭碗还没有丢，但是饭碗里的食物会少了一点点。那对于这样的官员来说，他降级以后如果再晋升是不是很难呢？ 是这样的，他现在受这种纪律处分，可能按照咱们的你比如说开除党籍了，可能他的政治生涯可能就存在问题了，是吧？他可能就很难就是从这个 再去做官员， 做去领导职位了。那么就是从纪律处分这块来看呢，纪律处分它是一个降级处分。降级处分如果说理论上来讲，就是按照那个咱们那个公务员的那个处分条例来讲，两年内他不能够有晋升的机会。但是他的实际的行政级别和各种工资待遇会下降。 那么网友们认为这个处分有点轻了，应该把它双开，因为他是官员和他人通奸，影响很恶劣。 其实首先咱们来这么来看这问题，那么他是一个县级的一个红会的一个副会长，那按行政级别来，可能他是一个处级干部，是吧？那么红会的专职编制呢，它分两种编制，一种叫行政编制，一种是财政补贴事业编制。那么如果说他是行政编制，那走领导干部序列，那么他按照公务员法和公务员处分条例来接受处罚。如果他是事业编制，可能他就不能够依据这个来做处罚。那么像这种，咱们从那个报道上来看，他可能是行政编制。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咱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报道啊，就是说在纪律处分的时候说，与他人通奸。那么与人他人通奸是他的，可能是他这个领导干部所做的所有的坏事中的一项。那可能因此他有贪污啊、受贿啊，很多行为。那么这种行为综合考虑是要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那么这个案件咱们看到的是什么呀？看到的没看到他有贪污受贿行为，没有犯法的行为，没有就是说这种职务犯罪的行为。那咱们可能看到的他通奸，通奸是指什么行为？通奸是违反社会主义道德、违反公序良俗、违反婚姻法的行为。但是呢，咱们相应的法律里头还没有这样的处分， 说罪名还不够， 对，还不够罪名。那么就是说，公务员的这种处分条例，它本来就是分层级的。那么不可能咱们一出事儿就给他弄到顶格来处罚。那么要根据实际情况，如果他仅仅是通奸，是吧？当然这个也是错误的，那么他根据他的程度和社会影响，可能是量来做这个降级的处分，是人家县级这个政府和党委所做出的，可能是切实可行的这种处分。咱们在不了解这种情况的情况下，咱们不能做这种主观的判断，就认为他一定很严重，一定是个腐败分子，一定要受到那个最极端的处罚。 这必须要公平公正。 对。 那么现在这个常某是留党察看处分，这已经是处分里倒数第二步了。 对，是很严重的。 开除党籍仅仅是一步之遥了。 对，是这样的。 那面对这个留党察看，包括这个降为科员这种断崖式的降级哈，看似也是挺有利的，但公众也是品出了不一样的味道啊。说这个为什么仅仅是这个处分呢？公职为什么不开除啊？那会不会还有后患呢？因为不少官员曾经都是先爆出了不雅视频，然后因为贪腐成为了阶下囚，而这个事件又是发生在红会身上，很敏感哈。那您觉得怎么样来平息公众的这种质疑呢？ 其实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因为贪污腐败就是说比较普遍化，那么老百姓对政府的这种信任度是不高的。那么随着习总书记的这种那个整治腐败的这种过程呢，老百姓看到了希望。但是呢，同样另一方面来看呢，在基层来讲，老百姓感受到的这种就是官员为民的这种做法或状态呢，他还是没有切身的感受到。他一方面看到反腐的力度这么好，而切身他在周边的这种就是周边的他所接触的这些基层的这些公务员来讲，他没有感到有改变。那么他就是说，他就不少人他对这种社会 还是有一定的不满，对官员还有一种仇官的心理在、 嗯、 在做、 嗯嗯嗯、 哎，他这种心理来讲，就出来一个就恨不得就让他死， 嗯嗯，非好即坏、 非好就是希望走到极端，希望就把他推到一个最极端的一个弯上，才觉得解恨。 嗯， 可是呢，这种情况就可能存在一个多数人的暴力， 嗯， 还是要根据他的实际情况 来 做一个客观的判断、 嗯。 那像这种事情应该怎么来办呢？就应该纪委应该一查到底，看看他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给公众一个交代。 哎，对，给公众一个交代、 嗯， 他没有这些问题。你比如说，他草率的说了，说那个他糊弄观众，说了说不是糊弄这个公众，他说这种事情，他没有这个问题，可能没准过一两年出现这问题了。 嗯嗯， 那他要承担相关的责任呢？ 嗯，所以说我老百姓还是要公众的看待一个事件的背后的东西。 嗯、 那这个常某被处分，其实也是一种从治病救人这个角度、惩戒这个角度， 是都是以教育为主、 嗯， 应该是这样一个状态、 嗯嗯。因为他现在毕竟他不够一个刑事犯罪，嗯、那么之后的问题有待当地部门进一步去审查之后给公众一个交代。 对的， 嗯、 对的、 嗯， 因为按照咱们那个纪律处分条例啊，你比如说与他人通奸的是要受到纪律处分的， 嗯， 那么公务员处分条例里头规定呢是包养情人的， 嗯， 受到处分、 嗯、 这个包养情人和通奸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嗯， 对吧，包养情人这里头你得有足够的钱来包养，以公务员的收入他是包养不了情人的， 嗯， 那么他必然牵扯到可能有贪污啊、受贿啊，是吧，可能一些其他的非法收入的情况、 嗯， 那么通奸这个词可能不好听，但是他还不足以说是包养情人， 嗯， 也不能说因此能推定出他可能存在犯罪行为、 嗯嗯嗯、对，就是非此即彼的这样的一个 看法、对，就是嗯 嗯。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那最近呢，广州番禺区地方税务局中村税务分局原局长叫戴康帆受贿案在广州中院开庭，那检方指控他受贿353万。令人惊奇的是呢，他和下属副局长一同收受同一名行贿人的贿赂。那几年之后呢，这个行贿人要求退款，否则就到纪委把你们举报了。那戴康帆于是通过中间人就退了65万元。检方指控戴康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353万元，为他人减免各种税费。在戴康帆被指控的受贿罪中，一共有8宗，有3宗的受贿地点竟然就在他的单位。2008年，戴康帆在担任大港税务分局局长期间，在他办公室里就收受了广州市某设备制造厂总经理陈某送的50000元。在2012年，在担任石楼税务分局局长期间，在单位门口和车库先后2次收受了广州某国有贸易公司董事长陈某送的58万元。在2009年10月到2010年5月，在广州市番禺某房地产开发公司，那先后收受了该公司总经理李某送的140万元。那作为回报，戴康帆帮助李某公司减免了税务费用，那这也是他被控受贿金额最高的一宗犯罪。他的辩护律师则说，这140万呢是戴康帆向李某的家属借的钱，每一笔借款都有借据，那至今李家人还在追索这4笔借款。律师认为这应该属于是借款而不是贿赂款。不过公诉人出示的戴康帆的证言却显示，戴康帆曾经这个交代，他之所以签了这个借据是为了避免所谓的麻烦。那辩护律师还提出，戴康帆在纪委阶段就将2张银行卡的密码告诉了办案人员，退了106万。开庭前不久呢，他的家人又4处借款退了30万元赃款。当初纪委找戴康帆问话的时候呢，当时是仅仅掌握了他收受陈某的那个汇款事实，但其他的都是戴康帆主动交代的，因此他还构成自首，应该对戴康帆进行从轻的处罚。那目前这个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这个案件中有1笔40多万的贿赂款是曾经给戴康帆和他的下属副局长黄某带来了麻烦。收了钱几年之后呢，这行贿人发了短信说，你们得把钱退回来，否则就到纪委去举报。 那戴康帆自己通过中间人给这个行贿者退了65万。那案发以后呢，这行贿人也把这笔钱都退给了办案机关，这笔钱也算作是戴康帆退赃的这个数额。那么戴康帆这些钱到底算不算是赃款？他退了之后能不能从轻判决呢？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金平律师事务所的葛荣律师。你好，葛律师。 主持人好。 现在检方指控他是戴某是353万元的受贿，那他退了这个65万，算是积极退赃吗？可以减轻处罚吗？ 我个人认为，就是仅就这65万是不构成积极退赃，也不可能就这个数额减轻处罚。 为什么？ 理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行贿和受贿啊是一个对象犯。那么他都构成犯罪，那么这种行贿这种款和这种受贿的款，那都是一种违法所得，而且呢，这里头呢，就是说这个戴某呢，已经实施了收这个财物，收了这个钱了，并且他没有，第一个他没有及时退， 不是主动的去退， 不是举证，你比如说。我收这个钱了，可能我当时我不在，或者是说秘书收的，或者是说那个我当事人我不好意思拒绝，但是事后我马上把钱还给你，如果你不要，我可以交给相关组织部门，像这种情况，他就 不构成犯罪了， 不构成犯罪了，那么像他这种情况，第一个他给人家谋取了这种退税的非法利益， 对，帮人忙了， 而且这种而且是基于什么呀？是基于对方的这种威胁索要。他才不得已退。 对，说你发短信，你不退我就举报。 而且这个是全额退的，65万，收了65万，退了65万。这里头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人家还要70万，还要多要。 对， 是吧？ 要挟他了，等于 是。对，是这样的。 那就等于他不算是一个， 我认为就65万应该不属于，就是说积极退赃的这个数额。 那如果他把这些钱全退了，他还负有刑事责任吗？ 全退了也负有刑事责任， 罪名还是有的， 还是成立的。但是积极退赃是可以减轻处罚的一个情节。 那就是说现在律师认为对这个戴康帆应该进行从轻，因为他还有自首情节等等。您认为他可以被从轻吗？ 他存在的一个从轻情节，第一点就是说他退了一个106万，和家属给了一个30万， 对， 那这个呢属于积极退赃的一个表现，就是你尽自己的最大能力来退赃，那么是依法可以酌定来减轻处罚的。还有一个就是说，这总共8宗案件，他受贿有8宗案件，只有1宗是纪委掌握的，剩下的7宗都是他主动交代的，那么这构成自首。那这属于一个法定应当减轻的一个情节， 法定的减轻情节，那么将来可能会有一个从轻的一个判处。 对，应该有一个从轻判处， 就积极退赃还有一个自首。 对， 我们看到这65万行贿人给了这个戴某之后呢，事儿也办成了，这游戏就完成，但最后行贿人说了，你把钱退给我，不退我都到纪委举报你。那这个现在案件发了，这65万也被行贿人给上交了。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贪腐事件一旦发生，其实行贿双方都是一场空。 是这样的。 钱我不是说我行贿给你了，你退给我，这还是我带在我手里，不是的，这是赃款的范畴。 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违法所得，而且咱们要重那个关注一点，不是行贿人主动交的，一定是检察机关收缴的。 收缴的。 对，一定是收缴的，因为这是一个违法所得，是你的一个犯罪的一个钱款， 对， 是要依法没收的。 因为你可能因为这65万元，你免去了多少税费？是好几个税费。 对，实际上 通过这个行贿税务局长 是这样的，因为你行贿这些金额是要你肯定是要获取更大的利益，你才会行贿。 对。 那么给国家造成损失远不及你行贿的这点钱。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他一共有8宗罪嘛，戴某哈，有不少行贿人，都是总经理啊等等，这行贿人也负有刑事责任吧？ 咱们国家就在刑法里就规定了行贿罪，因为这很早就已经规定了。那呢，实际上呢，过去掌握的原则就是说你行贿人。你积极的能够提供证据，能够举报，那就不追究你的责任了。一般是这么来处理。那随着现在这种商品经济的越来越发展，那可能行贿行为越来越隐蔽，金额数量越来越大，咱们国家就出台了相关的司法解释，那么对这种行贿行为要严厉打击了。那么像那个咱们说这个 受他那个咱们以戴某、戴某这个和这个咱们就是说这个六十五万纠纷这个来为例吧，他这是属于特别严重的一种行为， 数额很大 啊、数额特别巨大的行为，他可能会受到5年到10年的这种处罚。 行贿的人， 对，行贿的人，那么如果他超过100万或者有其他的情节的话，那可能他还有到10年以上的一种徒刑。 但是从目前报道来看，这个行贿人还是比较主动，把钱都上交了，就是也有一个会有从轻的一个情节。 但是他有一个从重的情节，就是说他向公安。